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今天经文继续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今天经文的范围很短，由我来念。十二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在教会的新约圣经99页，请你打开圣经，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前认我的人，只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前不认我的人，只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人带你们到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不要思虑怎么分辨、怎么分数、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所有一切你的旨意，包括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可畏惧的经文，也是让人不舒服的经文，也是引起许多人疑惑的经文。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可以造就我们，这可以叫我们得到生命。但我们必须依靠你的圣灵，合一的分辨真道。就求你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叫我能够说的合一，叫听到的人也能够领受这不好听的话。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在上段经文，我们上周的经文里面，耶稣警告他的门徒，也其实警告我们不要假冒伪善。不要假冒伪善，你就必须不要畏惧人，但是你要畏惧上帝。而畏惧上帝的人就有勇气活在世上，因为上帝，耶稣提醒我们，上帝顾念我们，连我们的头发也都数过了。耶稣说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要珍贵呢。但是耶稣说要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今天想要补充，显然耶稣指的是上帝。曾经有人以为这是撒旦，但是很明显这是指上帝。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容易忽略，耶稣也在暗示他自己。毕竟他与父原为一。世人且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耶稣他继续警告门徒，我又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在人前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不认他。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是，人子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上帝的儿子耶稣他称自己为人子，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人子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人子说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要怎么样，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也就是说，你们最好不要惹怒人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耶稣会这样警告门徒们不是没有原因的，毕竟在人面前认人子并不容易，绝对会有代价。而一个人要付上代价，他最好先确定他会得到值回票价的奖赏。耶稣他之后的用词是，你要先坐下来算计花费。在这个算计里面，在人的面前认耶稣为主是代价，奖赏是主耶稣在他的父面前认你为他自己的。哦，如果我们这样说，也许耶稣在第八、第九节说的话有点太过于 transactional， 太商业化了，好像是一种讲条件的交易。你认我就认你，难不成 门徒们对主的真诚可以换取或者赚取他们的永生吗？可以叫他们上天堂吗？你确实可以按照字面这样子解释，这是所谓非常律法主义的解释。但是我想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解读耶稣在这里说的话。他用警告、鼓励、驱使门徒们对他忠心，因为他明白，在人的面前认他为主，是可以说世界上最难也最违反人性的事。他也就乐意使用奖赏帮助在地上的圣徒，帮助他的门徒，帮助你我走天路。这样子，圣徒就不应该轻视他的警告，也不应该故作虚己，说我不在乎奖赏。一个不在乎赏赐的基督徒，通常也是最律法主义的人，因为他会以为他妄想单凭自己的努力可以上天堂。弟兄姐妹，我们的中心不过是主耶稣他自己设定、他立意要我们使用、赐给我们得着奖赏的手段，中心不是功劳。在人面前认耶稣，什么意思？至少不是在脸书上做好见证，或在团契里面说我很爱主。在人面前认耶稣之所以这么有困难，因为这里的人指的是不信主的人，甚至敌对基督的人，特别是指你所在乎、亲密的人，你的家人，你不信主的家人。在教会里信耶稣没有什么难，在路人甲面前说自己是基督徒也没有什么难，在脸书做见证也很廉价，你不需要付上什么代价。但是在不信主的家人面前选边站很难，因为你不是站在耶稣这边，你就是站在他们那边，你不可能同时两边站，因为你的家人不容许你。你也不要以为主耶稣他容许你。事实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迟早要选边站。例如，你要借着忠实的守主日，在人的面前尊主为大，还是主日去参加家庭聚会，或者在主日加班？这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答案就是你应该守主日。这是主明确的命令，也是他赐给你的恩典。但我们承认，这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因为你不参加家庭聚会会有代价，家人会对你不爽；你不去加班会有代价，你会失去你的工作。但是弟兄姐妹，你也不应该以为你没有选择，你总是有选择，要认同主还是要认同人，你总是会计算其中你需要付出的代价和得着的奖赏，你的脑筋和你的心都会告诉你你选哪一边站。你总是会选你心所爱的那一边，你总是会选你真正想要的那一边，就是你相信会提供你最大回报的那一边。而我们的主，他也确实非常的恩慈，他通常会给你你要的东西，超乎你所求所想。你选择站在人的这一边，主也乐意叫你永远站在人的那一边。你在今世乐意与人同在，主也乐意叫你在来世永远与他们同乐，在地狱同乐。你选择与家庭人聚餐而不吃主的晚餐，或与圣徒爱宴，那么你也不应该奇怪主没有邀请你参与羔羊的筵席。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地上的大小选择都是有后果的，而且除非你相信你当下的选择有永恒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你总是会选择在当下就可得着的果效。家人的压力、亲情的压力、工作的压力、社会的压力，都会叫你选边站，选哪一边？选人那一边站，好得着人的认同和世界的赞许。 弟兄姐妹，你总是会选择人而不选择主，除非主的应许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就是他明确的应许，人必要在他父或在上帝的使者面前认你。换言之，你必须信主的应许，你必须信有天堂有地狱。也就是说，你在地上的选项总是凸显你是否拥有可拯救你的信心，真实的信心。所以在这个算计之中，你没有办法伪装你的情感，你是爱主还是爱世界？你是否确知主在天父和天使面前认同你是好过一切的？为要得着他的认同，你可以抛去一切，视作粪土，至少值得你失去人的认可。我也可以在此顺便一提，如果你要逃避人的认可这种试探，你就不要寻求人的认可，你就不需要在脸书上为主做见证。耶稣不需要那些人给你按赞，你们也不需要在网络上彼此问安互捧。这其实不是一个很复杂的算计，这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选项。弟兄姐妹，有谁不要耶稣的认可？没有人不要。所以就此来说，你根本就没有选项，你根本就没有不认耶稣为主的选项。但事实是很多人在人面前不认耶稣，就连他自己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每一个人都背弃了他，都不认他，都离开他逃跑了。其中还有一个把他卖了30两银钱，另外一个三次不认他。除了犹大以外，这些人除了犹大以外，他们最终也都在人的面前认主耶稣，他们最终也付上代价。 So 是的，你会软弱，你会跌倒，但是弟兄姐妹，你也不能总是选择站在人的那一边，而期待耶稣会在天父面前站在你那一边。而且你也不应该以为你总是还有时间或还有机会在人的面前认主。犹大他没有机会，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像彼得一样有那么多的机会。主耶稣继续是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奥古斯丁说这句话，耶稣这句话包含圣经最难解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谁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而且不认人子和亵渎圣灵这两个罪之间又有什么关系？神学家几乎一致的指出，亵渎圣灵不是某一个特定的罪、某一个特定的作为或某一句特定的话，而是一种固有的思维所带出的行为模式或生活形态。例如犹大，例如法利赛人硬着心肠不信耶稣，就把圣灵的工作说这是鬼王别西卜的工作，然后定义要谋杀耶稣，最后也真的把他杀了，之后又迫害教会。耶稣在马太福音的平行经文说，这样的人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你我会担心我们自己可否会犯这亵渎圣灵的罪。所以19世纪荷兰改革中神学家 Abraham Kuyper 凯伯写，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强调的就是上帝儿女不可能也永远不会犯这样子的罪。 OK， 我们有必要先这样强调，为了避免许多的灵魂受到不必要的困扰。耶稣说话含蕴着难以言喻的困苦，无论在天上还是在地上都没有为这种罪的代求，而且为这种罪代求甚至是不圣洁的 unholy， 受到谴责和禁止的。他应该是特别是指老约翰在约翰15章16节那边说的不当为这罪祈求的罪。饱受折磨的灵魂 ，sorry， 饱受折磨的灵魂在暴风雨中辗转反侧，不得安宁。尤其当一个人大脑脆弱，神经不健全，会变得如此的病态，以至于问我犯了这种罪吗？如果我犯了这罪，我祷告，我流泪又有什么用呢？我已经迷失了，我没有盼望了，我永远的失落了，我不能够再得饶恕了。So， Kuiper 他继续写，我们不允许人经历这种残酷的属灵折磨。这种折磨来自什么？来自残缺的信仰训练，更是讲道的结果。因为讲道者他无可推诿的对灵魂深处之道一无所知，喋喋不休的大发谈论许多事情，却几乎从来不讲论关于永恒的庄严之事。这就是为什么教会的教导很重要，信仰训练，好的讲道很重要。都平时不受教，没有听到好的讲道，大脑就脆弱，神经就不健全，基督徒就落入这种残酷的属灵折磨。你或许不会认同凯伯这里很摩托车的用词，但是他的重点是，基督徒会因为无知就以为自己会落入这种亵渎圣灵的罪，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犯这样子的罪。你可以补充说，因为真正的基督徒必然有基督的灵。神学家通常会说，如果你担心自己亵渎圣灵，你就不可能亵渎圣灵，因为真正亵渎圣灵的人不会担心自己亵渎圣灵。是吗？另外一个17世纪日内瓦改革中神学家 Benedict Pictet 比克特指出七种没有犯亵渎圣灵罪的人，就是通常我们会以为他们犯了亵渎圣灵的罪。第一种人就是触犯道德律法，触犯上帝律法。触犯道德律法人不见得就亵渎圣灵，要不然所有的人都触犯圣灵而不得赦免，未渎是亵渎圣灵而不得赦免。第二种人是无知而不信福音的人，他们也不见得是犯了这样子的罪，要不然所有不信的人都无法悔改以至于得生。第三种人从来不信主，没有接触过福音的异教徒也没有犯亵渎圣灵的罪，因为这个罪显然只是在福音之下的人所犯的罪，只有曾经领受真道的人才可能离弃真道。第四，持续犯罪的人，不悔改的人也不见得亵渎圣灵，因为上帝的恩典最终可以改变这样子的人，可以叫他悔改。第五，因为怕死，因为受逼迫而不认主甚至拜偶像的人，基督徒都不见得亵渎圣灵，因为他们的被盗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软弱，受于逼迫之后他们仍然有悔改的可能。第六，那些为了世界的好处，就像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撇弃信仰的人，这样子的人也不见得亵渎圣灵，因为这些人虽然犯了极为严重的罪，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些人也有悔改以至于得生的机会。第七，在死前没有悔改不悔改的人也不见得亵渎圣灵，因为所有不得救的人定义就是死前没有悔改的人，但不见得所有不悔改的人都亵渎圣灵这个罪。比克特接下来用希伯来书第六章和第十章来解释什么是亵渎圣灵的罪。你注意，这些改革中正统神学家先告诉你什么不是，用负面的进入，再用正面的进入告诉你什么是。第一，这是已经蒙了光照的人，就是已经明白福音真理的人所犯的罪。第二，这是与圣灵有份的人，就是在某种程度已经经历领受圣灵的恩惠的人所犯的罪。第三，这是人刻意所犯的罪，就是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那里所讲故意犯罪。第四，这是一种全然背道离弃真理的罪，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九节的践踏上帝的儿子。第五，这是一种藐视、轻忽真理的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八节，干犯摩西律法的罪。第六，这种藐视还加上仇恨，积极的仇恨，就像法利赛人，他们不仅藐视耶稣的工作，更仇恨耶稣他自己，要置他于死地。最后第七，亵渎圣灵的人会持续而坚持犯这个罪，因此就不可能使他们重新懊悔了。希伯来书六章第四节。总而言之，比克特说亵渎圣灵的罪是故意否定而且完全撇弃那曾经领受的福音真理，注意曾经领受的福音真理，加上对福音不可动摇的憎恨和藐视，而且还会迫害福音，而且这种迫害不是一时的，是持续不断的，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OK。然而关于亵渎圣灵的罪， 我自己觉得最令我们困惑也最神秘的问题，不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罪，这罪的性质是什么，也不是到底是什么人会犯这样子的罪，而是问题是一个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上帝话语的美味与来世全能的人，怎么能够、怎么可能、为什么会离弃真道，而且离弃真道至死不渝，无法重新懊悔。 It's a mystery， 很可怕。 皮克特提供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因为人爱世界过于爱福音，你可以说人爱世界过于爱基督，他的福音。作为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会爱福音，因为福音一度带给他们好处和慰藉，但是一旦他们发现，正如每一个基督徒，你我迟早会发现，你信福音，你信耶稣，你跟随他，就必须克制自己的血气，放弃自己的享乐，你会遭受迫害，你会要忍受许多的邪恶，并且会遭受各样的责难，这个时候他们会以为啊，我受骗了。因为他们原来以为接受了福音就可以同时拥有基督，也同时拥有世界，同时拥有福音又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当逼迫来临的时候，而逼迫一定会来到，那些只爱今世的好处而不顾将来的人，这跟前段经文就有关系，他们自然就没有更崇高更美的目标和盼望，他们就会自愿放弃基督，而且他们一旦想到他们曾经为了基督几乎要失去他们自己的安逸、名望、荣耀和幸福，他们就会愤慨不已。Yeah，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简单、很直接的答案。这个解释不管你觉得有没有说服力，我觉得他至少帮助我们看到，在人面前否认人子与亵渎圣灵不是两种全然无关的罪。也就是说，为了今世的利益而否认基督的基督徒，正是有动机亵渎圣灵的人。就此来说，是的，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会亵渎圣灵，但是自称自己信耶稣的人，那些肉体在教会、心总是在其他地方的人，这些人则需要担心自己可否犯下那总不得饶恕的罪。比克特的叔叔也是他的导师 Francis Torrington 图瑞廷，他补充说，亵渎圣灵不是仅仅亵渎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因为你亵渎第三位一体、三位格中任何一个位格，你就是亵渎，你就是冒犯三一上帝。所以他说，亵渎圣灵更具体一点的说，不是冒犯位格，而是冒犯圣灵位格的工作。这样子解释好了，如果你冒犯、抵触上帝律法，你违背天父的旨意， 你有可能凭着上帝儿子的恩典而得到饶恕。如果你因为你无知而冒犯上帝的儿子，你也藐视他的恩典，你还有可能被圣灵赐予信心和悔改以至于得生。但是定义上，如果你抵制圣灵的工作，你怎么可能懊悔以至于得到饶恕？因为悔改是圣灵所赐的恩典，而抵制圣灵工作的人，定义上就已经没有悔改的可能了。弟兄姐妹，在此就是这个最神秘和可怕的地方，一个曾经有份于圣灵的人，居然可能亵渎圣灵，居然容许自己落入无可得到赦免的地步。但是我们的主耶稣，这不只说，不只这是可能的，更是实际发生的事。也就是说，圣灵会任凭人亵渎圣灵，以至于死。这是最可怕的罪，我们应该畏惧这样的罪。而且既然主耶稣警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就必须检视自己。如果你检视自己，这不是你的大脑脆弱、神经不健全的病态，我会说这只不过是战战兢兢做你我得救的功夫。弟兄姐妹，检视自己是否有基督徒的名号，却持续否认基督的灵、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抵制你，他在你身上叫你不好受的成圣之功，习惯说我就是这样，我就是没有办法改变，或者污蔑他在教会中施行纪律的恩典，总是把管教视为没有爱心。如果你持续的抵制圣灵，定义污蔑他的工作，你也不要奇怪有一天你终究无法悔改。然而主耶稣他安慰我们，他安慰他的门徒，他知道那天听他说话的门徒都将不认他。最亲密的朋友彼得要三次不认他，他们都会跌倒，就如我们都会跌倒。但是只要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就如圣灵浇灌下来在使徒的身上工作，我们就不绝望。所以耶稣对门徒们说，人们带你到会堂，到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你们不要思虑或不要忧愁， Do not be anxious， 不要担忧要如何分述，要说什么话，因为正在那时候圣灵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人不见得会带你到官府面前，会到有权柄的人面前，但是我们总会来到不信的人面前。我想对我们来说，特别是不信主的、抵挡基督的家人面前，那个时候你要怎么分辨？你要说什么话？诚然，按照属灵的智慧，你不总是需要说话，有的时候你不说话还比较好。但是如果你总是不说话，总是生怕得罪人而保持缄默，那么你也必须质疑你是否有那指教你当说话的圣灵。彼得这个人知道在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说话是怎么一回事，他当然也知道在一个小使女面前说话是怎么一回事。彼得提醒圣徒，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什么？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常做准备，到时候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怎么做准备？J.C. Ryle 顺便一提，他说有人用这节经文说，牧师在主日讲到的时候不要预先做准备。我有神学院老师说，他每次讲到就像一只老鹰等着灵气，然后让他那个中文叫什么，就是寄居，然后就是像老鹰一样飞起来啊。 No， 我们要怎么常做准备？ 我很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我们必须凭着信心依靠圣灵，使用一切你们应该都讲得出来恩典的媒介，读经祷告团契聚会，默想上帝的话语，受教会的牧养。平时不使用属灵恩典的人，到时候你也不应该妄想圣灵会指教你说什么话。彼得这人也提醒我们，我们不应该太依赖自己的勇气，真正的勇气是圣灵凭着自己的意思赐给人的。保罗的用词是刚强，翻译在中文。彼得他曾经说，我就是必须与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对主耶稣说的话。结果他，我们都知道他三次不认主。但是就连彼得后来都知道要在官长面前说什么话。你们自己讲，听你们不听从上帝这合理吗？所以圣灵不止教导他要说什么话，他更叫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教导过他，他曾经受教的对他说的一切话。最后我要说，这段经文很可怕，我觉得很可怕，是一可畏惧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应该给我们勇气。我们应该把基督的话反倒过来解读。我的意思是，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人子在上帝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这就表示凡人子在他的天父面前认属于为他自己的人，这人也必然在人面前认他为主。这是说，如果上帝的儿子在他天父上帝面前认你为他的，认你是天父所赐给他一个也不失落的，如果你是，你也必然在人前认他为主。因为你怎么可能不认他？难不成你没有领受所应许的圣灵？毕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毕竟你如身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不是吗？如果是，你怎么可能在人的面前不认你的主？毕竟你的主耶稣凭什么在他的父面前认你？人子在他天上的父面前认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他凭什么对他的父说，我认识这个人，这个人是我的？阿弥，他凭什么认你？凭什么？Well, you know, 你知道，凭着十字架，凭着刻在他手上的伤痕，凭着他流的血，凭着他舍去的生命，为你舍去的生命，他在他的父面前认你，提出你的名字，就表示他曾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如今在父面前举起他的手，父就不可能对他说不，你就不可能不在人的面前认他为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一颗刚强的心，不是胆怯的心。有基督灵的人就必然有勇气在人的面前认你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若非如此，我们都必会否认你的儿子，也就没有永生。但既然如此，求你的圣灵总是给我们勇气，叫我们能够在人面前总是尊你的儿子我们的主为大。求你的圣灵总是给我们信心，叫我们向往那还不能够见到之事， 过于一切当下可见的荣耀。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